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好久没有听过原唱了， 而且关键是好多年以前听这个歌就觉得说我们打电话嘛，有未接来电什么的， 是， 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突然怀旧和复古起来了，因为现在我们不会再等着一个电话，我们可能等的是一个微信。 没错，就算是电话有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相熟的朋友给你打来一个微信语音 骚扰电话， 然后给你催你的工作， 就 基本上全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是 互相电话号码，大家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存了。 是， 所以这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之后，我们进入到新的时代，再听到关于电话、关于短信，尤其是这些音乐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穿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各位可能听到的是萱萱的版本，可能是听到谁的版本？ 嗯，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特别多，但是原唱 SHE Ring Ring Ring 开启的是周二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叮叮叮叮，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电话跟短讯的。 一定有理由。 是的， 因为有一个深层次的理由。 今天我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情况下来信息了，短信也好，微信也好，你会已读不回。 哇， 朕一阅咔盖一戳之后行。好，就这样。 哎，我跟你说，我最做不到的就是点已读不回。我就无论如何要回一个表情符号过去。 对， 就有种说法，就是说当两个人开始发表情符号了，那就是可以结束谈话了。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一步省略掉，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想问问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做到已读不回？ 对，然后一方面是在于说这信息来了可能就是初始，刚开启，你看了你就不回，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俩人聊天聊得差不多了， 哎， 你觉得可以收尾了， 是 你怎么来收这个尾？直接就不回了还是怎样？ 其实就不回了也可以，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是 好不好？看看各位的想法如何。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的聊天室，再一次提示各位，听听 FM 现在更新了以后界面改版了，大家进去看到这个聊天室的整个大方框，你可能要往右稍微滑一点，然后看到正午有星光的聊天室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在8月9号昨天的时候全新的上线， 可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没错，来自于胡彦斌，已读不回。现在谁还会叫谁 darling 啊？ 不会啊， 你叫我 darling， 是不是也是20年前？ 是不是刚学完新概念第一册？ 哦耶！上海小哥胡彦斌唱歌比奥特好，这首歌已读不回 是 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啊。 这首歌在现在一些说唱的综艺上面也是出现了现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有这首歌，我始终觉得胡彦斌是给 王嘉尔写的。 哎，有一点点像。 开玩笑了，我就觉得用王嘉尔的声音来演绎，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味道，也许跟这首歌更恰切，是不是啊？好，不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小小的幻想。但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就是主题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已读不回的那些信息哈。 我发现大家的留言非常非常的踊跃，在我们的听听 FM 政委熊光聊天室哈。 对， 想改名说某 APP 砍一刀。 哎，对， 然后爬沙少年就下爬少年就说了，这砍一刀太真实了，我估计很多人都收到过。 对方何止不会回你，帮你砍那一刀都不会去砍， 绝对不会。 是，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聊无可聊，又不是睡觉时间，那就已读不回吧。那可能就是聊到天就没什么可聊的， 觉得没什么，没必要再接， 没内容了啊。 对，心里话就说了，基本都回复，因为既然是好朋友就要尊重。哎，也有这样的一类人，就像我这样， 是 必须回个表情都行。 没错 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读完我以为我回复了， 哎， 意念回复，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哦，好，我知道了。所以现在就很多信息它应该类似于邮件一样， 有一个自动回复， 对方对一个自动回复，另外对方已读，这一个可以直接标记到。 对， 然后之后就发现事情更混乱了，你读了你为什么不回我？ 一样， 顿时就觉得特别的难过哈。好，今天我们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太忙，是吧，手头看完了以后，行，我知道了，真的是来不及回， 来不及回。 打开微信一看，永远都是十几条二十几条微信小红点在那蹦着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价值有点被压榨到哈。这首歌曲 Time Value 时间价值，来自于黄觉那一位演员跟马伯骞的合作。 Sorry. 是时间的大赏，感谢生活的褒奖。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觉，我的新歌 Time Value 正式上线，这是一首和音乐圈好友合作的单曲，也是他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希望大家喜欢。 哇，这是绝宝的声音。 对，黄觉，火星电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是， 对，然后这整个的制作方面我们能感到非常浓重的电音的气质。我始终觉得这首歌除了黄觉跟马伯骞的声音之外，他应该再加上一个真正的 DJ， 然后去好好的合作一下，就音乐品质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加个 DJ 你就觉得说好，这首歌它的风格跟组成各得其所了啊， 是一首真香的歌，听第一次你会觉得啊、就是一个带有摇晃感的歌， 对 对，第二第三遍以后你觉得哎挺上头的，特别适合在那种环境特别好的特别高级的一些酒吧，然后你晚上去的时候呢，三杯两盏过后眼神略微有一点迷离，拿着高脚杯就特别适合听这样的音乐。 如果各位去看电影的话，我推荐最近也是刚重温过的 John Wick， 叫极速追杀哈，基努里维斯的电影当中，他去到一个地方叫 Red Room or Red Circle 之类的夜场，他那种环境跟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风格100%匹配， 嚯！ 甚至在电影当中的原声里面，你能找到这一类音乐的蛛丝马迹。它其实有一个相应的夜场的运用的环境，通过电影来感受一下。另外呢，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音乐特别适合晚上自己开车的时候，哎，心情还不错，然后去来听。它的风格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这些歌手跟艺人，国内有许多，然后国外也是华裔的，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 DJ 叫 DJ Zoo，DJ 猪，然后他的风格基本上全都是这样。 推荐过他的， 之前推荐过，对。然后是一种极强的这种原始感很重的电音啊，各位就看自己个人的喜好了，好不好？这是一个 acquired taste， 需要慢慢去适应的节奏。好，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留言哈，我们继续在收集当中，然后也欢迎各位持续发来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已读不回的那些信息啊，跟我们过来好好的分享一下。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丁世光，我们把节奏稍微放的小小的舒缓一些，带一点小小的 R&B 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好的一天 A Good Day， 收听一下。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是好的一天，平凡却伟大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你的爱，只要有你就是好的一天，不管未来还有多远，我是希望永远有你在我身边。 It's a good day. 来继续看到的就是欧洲现在最热的五首单曲 Top 5 Countdown 哎，本周从第七名上升至第五位 Heartbreak Anthem 来自于 Glantis 的一首歌曲 Number 5 Don't get caught for puss Dave 连续上榜，并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长时间霸榜 Featuring Stormzy Songs called Clash 本周下降至第四位 Number 4 Jonas Su 提到巫毒 Voodoo 这首歌叫做 Black Magic 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三 Number 3还在 Killer Roy Justin Bieber The Song Stay 本周上升至第二位 Number 2对，是他，我们的小没有啊，我们的黄老板艾希润 ，Bad Habits 本周保持在低位 Number One。然后艾希润最近的一个消息，在上周末看到我们之前就说提到过，说艾希润他赞助了一个球队的球衣 嘛，哦、对对足球队是， 对吧？他自己家乡伊布斯威奇他们的球衣、 嗯、 上面会印上黄老板他的特别的 tour 的标志， 加减乘除之类的吧？ 对，我们以为就这样就好了， 对、 嗯、没有，最近他已经占了球队的一个号码。17号、 嗯、 球队并且把他正式注册为球员了、啊、对以后你在看到上场名单的时候然后就上面永远会写着一个 Ashton 17号是球队当中固定员 固定的不会上场的一位球员 但是特别惨的像你说的、 啊、 连大名单就是正式比赛大名单替补都进不了、那个、 就是啊 但是也算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慰藉吧 对 然后因为自己对于足球有着钟爱所以我们这一次要听到的一段现场这首歌叫做 Bloodstream 然后也是最近的一次演出在足球的运动场而且是为了这个叫UEFA 就是欧冠那一个联赛组织来进行的现场演出我们来听一听 Ripping out the pages How'd I get so faded How'd I get so faded Oh no no don't leave me lonely now You love me How you never learnColor crimson in my eyes Wanted to free my mind This is how it ends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Fading out again now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nowWhen it kicks in, Well, tell me when it kicks in, I've been looking for a lover, thought I'd find her in a bottle. God, make me another one.I'll be feeling this tomorrow And Lord forgive me for the things I've done I was never meant to hurt no one And I saw scars upon a broken-hearted lover Oh no, no, don't leave me lonely now You love me how you never learn Oh, color crimson in my eyes Another one could free my mindHow it ends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Well, fading out again now I feel the chemicals burn in my bloodstream Tell me when it kicks in Tell me when it kicks in

水流，秋来树叶红，又见候鸟向南飞，眨眼已入冬。我怕今生被你打动，不问南北西东，山海相隔的我和你何时能相拥。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词穷，我怕心事已成梦，我怕柔情你不懂，我怕有时却无终，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词穷，我怕心事已成梦，我怕柔情你不懂，我怕有时却无终，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 这是好朋友张一凡的《不负春光》，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首歌，曾经想过要把它拿去翻唱，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争，他说我也觉得好听，我要翻唱。 为什么大家不能都翻唱呢？ 对，你一碗我一碗是吧？ 对、啊、 我很喜欢张一凡，但是张一凡现在可能已经有点要转型了哈，要去做一个亲子的乐队，叫 Hello 爸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 亲子乐队 很酷 哇！ 而且他因为他会弹吉他，所以他现在就去弹那个电吉他、 okay. 然后是主唱 C 位，带着儿子，三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玩一个摇滚乐队， 这个 厂牌叫 Hello 爸爸。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很酷。 是， 嗯， 曾经的民谣歌手，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这种平铺直叙讲述一个城市给他带来的这一种喜怒哀乐的时候，会特别平静的打动人。 是， 当自己有了一定的更多的情绪积累，然后想要去爆发、去诉说的时候，摇滚也 OK 哈、 嗯。 对，而且就是他看起来面相就是特别平和、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是这样的人。 我特别想看到他反差变成摇滚爸爸的那一面。 对，下次让他带着这个小小的乐队来我们这边做客。 是他刚才我们听到的《不负春光》在他整张专辑当中应该是排在最后一曲、 嗯、 更多作为一个更舒缓的收尾，在之前可能他也是对不同的城市邀请了朋友来讲述他们对于城市的一些记忆跟情绪。专辑里面他请了我记得好像是四个吧，从上海、 嗯、 北京、长沙还有哪一个城市的四个工作的从业者，然后进行这种他给电乐， 嗯， 他用吉他比如说弹一段旋律然后铺在下面，请的几个朋友进行自己在城市生活的独白，然后北京这边他找的就是某一间酒吧的老板，而且是在音乐这一个方面也是挺有名的一个酒吧、 嗯、 去讲述在城市的喜怒哀乐，都很有趣。我觉得这张专辑生活在这几个城市的人、嗯、尤其是非可能不是本地出生的，听了以后会更加的有感触。在听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这么一个音乐会， 嗯， 有情绪的讲述，有 monologue 独白，同时还有音乐加在一起会更加立体。 嗯，而且这首歌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是因为它虽然写的是不负春光，好像一首春天听的歌，但其实它很秋季，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样的天气来听。昨天晚上当我把这个空调关了以后，下半夜我就发现不用开空调、嗯、不用开电扇，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是这样， 配着这样的音乐特别的好听，特别的入心。 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么阳光明媚的，总是觉得说这天会不会特别的热， 嗯， 后来一出门发现还挺凉爽。 是啊， 什么个情况。所以最近可能又要赶上变天了，也顺便提醒一下各位，最近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保重一下下， 嗯， 准备好迎接秋天吧，不管你是在哪儿迎接秋天。 阿勒泰吗？ 没错，阿勒泰的秋天啊。 We'll be right back. 这段你不觉得像谁吗？ 像谁？ 从后边的吉他到呜呼，简直就是 Coldplay 的翻版。 哦，哇，是的， 对吧？ 对， 就是所以。结束了这么快，我不要。 我跟你说，这首歌其实非常的长，但是你不会嫌它冗长。然后我就说，一个人他要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爱，要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恨，这样的情绪容易出好作品。然后从这首歌如果被我感动的程度来讲，我觉得阿来真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故乡。 没错， 嗯。 然后我这一首歌，我是觉得他从编曲上，因为显得足够的轻松惬意自然， 嗯， 它更像是一个小的现场版，听起来不复杂，但是有特别提色跟提亮的部分。 对， 我特别想看到就是这一个乐队，不要太多的修饰。就在阿勒泰的随便一个地方往那一站 OK， 好想去， 场景固定镜头就 OK， 稍微左右动一下，然后这么一唱，然后就让人觉得说整个人融化在这个天海一色的这种感觉当中。没有海啊，没有海、啊、 他也没有特别多的炫技的成分，对不 对？但就是那么舒服，那么自然，那么打动人心。 嗯，我是觉得他可以在编曲上更复杂一点，如果作为一个录音室专辑版本， 嗯， 我觉得就算把空类全照搬过来，我都不会觉得他是在抄袭啊，因为有自己的演绎， 因为有自己的真实的情感。 是的、 嗯、 啊，好，这样的一个把我们带进阿勒泰的一个秋天的幻想当中。虽然我们身处在北京、 嗯、 啊，我们也可以有自己对于今年秋天的大概一个场景下的幻想。 当然已经入秋了嘛， 对于你来说是会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当你的秋天遇上他的秋天，会蹦撞出来怎么样的一些情绪跟火花？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Lara 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 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个人回家，一个人烧 身边两个人虽然都是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时空环境当中，但好像都在不同的平行宇宙哈。 是， 对， 我觉得很适合刚才送给我们在我们的听天 FM 留言的这小蛙哥。小蛙哥永远在受感情的伤，他说什么情况下我会已读无回，那就是那种你追了好久他也不爱理你，然后又过了好久他突然给你发信息，我会果断删除，防止备胎暖宝事件。 嗯， 别问为什么， 对， 我们不会问你的。 对，因为之前有过太多类似的经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可能就是你对对方过于的热情了啊、对方经常会就拿你的这一份热情有些时候就会当成备胎， 是给了他希冀嘛、 是这样的哈。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提到了可能跟工作相关的，就是工作群，那如果不注明收到回复就不回复，太扰民了。 有时候客户的信息我想晚一会儿回，免得对方觉得我知情不主动汇报或者鄙视我在玩手机，然后我就忘了 是这个意思。 对， 很多时候想装着就忘了、 对对对、有时候很重要的信息你怕对方觉得说你是在玩吗，或者说不想第一时间回复啊，装一装，哎呦不好意思我刚看到，然后其实就忘记了。 没错，时间上来说吧，其实还是真的在浪费人生真的有10000个小时吗？让你来浪费。继续要听到的歌，宇宙人最近放的很多，实在是太喜欢他们的小调调了。 是， 这样一支来自于台湾的乐团，那带来另外一首歌曲10000小时。 穿越到草原。 小时，有一种在太空遨游、迷失在时间当中的一种感觉哈。来，这样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先要预习一下，在明天我们将听到的声音 啊， 对不对？ 这首歌来自他的新专辑，他是新专辑，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叫苏运莹同名专辑《大狗小狗爱情狗》。 可是我不知怎么了他，我怕他拽着我飞，我怕他拉着我跑，为情人献出一场大战。我想要一只大的狗狗，可是我身体那么娇小，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哎，

是要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oh, 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oh, 我已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你还要再想吗才想珍惜 No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oh,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 No 反正秋天特别适合听这么一点点小小的 R&B 来进行一个小调剂， 尤其是当我们出不去的时候。 没错哈，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嗯，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飞机场的任何的点了。 嗯、对， 没有，国内飞其实还是很常见的哈。 对， 哎，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我们今天跟各位设下的一个话题， 嗯，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些短信、微信会一读不回、 嗯、 哈？ 我看到清风飘扬说的是基本都会回复的， 嗯、 对。但是宋彦君说了，说在吗？这种我是不会回的， 这个太可怕了。 我熟悉的人，你不知道吗？对 对，在吗？我是觉得用这个作为好久没有联系的一个开头没问题。 嗯， 后边赶紧把你要说的事儿给续上。 对，赶紧说上，对吧？就像嗨 hello 一样。 你就一在吗？你我肯定在啊。 我对我 你什么 没了吗？ 对，而且有很多在吗？在呀、啊。 嗯， 对方不回了。 嚯！ 我碰见过，然后就可能他找你办个什么事儿啊， 突然又改变主意 了，他一下给三个人发在嘛、 啊， 然后其中可能你是第二个回的，或者第一个回的，以后把事儿已经聊完了， 嗯、 他就不搭理你了， 嗯， 特别好， 对， 认清一个人好不好、嗯？来，还有朋友提到了说，那逢年过节，然后各种群里边的这种群发的祝福 哦， 我一般都是不回的， 是群发的祝福，还有群发的什么生日祝福， 嗯， 一些算是无关紧要的信息吧。 我是觉得这些群发的祝福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认真回复，而且让对方觉得羞愧、嗯、我认真自己写一段把他的名字加进去回复过去， 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较劲啊、 哦、对，转发的时候你把至少把名字改一改，对吧、 嗯、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对、 嗯、 但是有些时候你发现说对方给你发过来是群发，你给对方也发群发、 嗯、 其实两方都是走个过场，谁也不会认真来回复的、嗯、 是，其实就别回了， 没错， 别来回发了， 没错、 嗯、 也可以自己提前，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提前会拉一个内心小名单，值得认真去把名字写清楚的， 嗯， 剩下就群发其实也可以， 就是已读不回就行了， 没错啊，大家自己心里都达成一种默契了、 嗯、 啊。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游戏君真是变来变去啊， 但这首歌的风格还挺适合他的，比较清冷啊。 没错，当然这也是整个一个电视剧原声合集的大集锦当中的一首、 嗯、 啊， 玉楼春的主题曲。 没错，叫做《人间》。 风起花吹雪满头霜降如雨君相约，与君相约，船头云遮月，梦醒听烟雨，伤心一曲绝句。写信一 听着更自然一些，因为它没有太过多的传统的乐器的一些配入，所以整首歌听起来给我感觉更加之清爽清新一些。 嗯，而且他为了贴剧情嘛，《玉楼春》虽然好像有一点点扑，有一点点口碑不是那么好， 嗯， 但是白鹿在里面，包括还有金晨啊，一些还挺不错的演员在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演技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眼哈。 嗯，尤其是白鹿，不同角度看，你去感受一下哈。 撞脸半个娱乐圈是吧？ 你看，哎，这什么时候李沁又出来了？ 怎么像刘诗诗？ 对，这什么时候乔欣又出来了？其实我发现都是一个人，白鹿哈。 嗯， 百变天王啊，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焦麦琪，最近演出也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痛痒一样， 嗯， 可能很多会取消哈，火光。 是否见过最绚丽的火焰，烧不尽的它不曾熄灭，海洋和陆地分界，阻隔着海岸线，等待着跨越到另一边，我们的船在无尽深海中漂流，却不曾担心迷失方向，因为我们正在航向无比秀丽的风光，有你陪我。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仗，前方的路在蜿蜒里有我的肩膀，张开我手掌小心握着那微微的火光，温柔寄托着所有 轻拂过地平线，我知道未来近在眼前，就在那群山后面，终点不会太远，有你在身边就有信念。也许曾经迷失在黑暗的角落，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但如今我们高声唱着属于我们的歌，我想对你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孤独的仗，前方的路在蜿蜒里有我的肩膀，张开我手中手心握着那微微的火光，温柔寄托着所有，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孤独的仗，前方的路在蜿蜒里有我的肩膀，相信我着那微微的火光，温柔寄托着所有希望。啊，你是我所有。 熊麦琪的一首《火光》。 嗯，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平台的留言。 嗯， 大家提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已读不回哈？ 这边我就不报他的名字了哈。他说：“同事帮我、找我帮忙拿快递，我就假装看不见。嘿 嘿”特别好啊！ 可能还有下楼爬楼梯啊什么之类的哈。 对对对， 嗯， 那可能你们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好，或者你一直帮他拿快递、对方一点都不在帮你的， 是 你找他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呢，一定绝对是已读不回的。 嗯，或者说那个快递可能很沉啊， 该帮忙 想 帮忙，火，那就是那个叫办公室的饮水机没水了，是不是啊？ 对，还看到有听友说，客户说话哈，我有时候会已读不回；老板说话，绝大多数是已读不回。哇，又脾气又性对， 老板说话已读不回，那你还是挺厉害的、啊，是不是？现在在家待着呢？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莫名其妙被拉进去 ，N 久拉进群 ，N 久不见，结婚。办满月的， 让你凑份子钱的群呗。 这群就基本上发布一个信息之后，大家红包凑凑凑就开始往上窜。 快退群吧！ 对，这种群你就真的是已读不回，假装不在啊。来，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嘉维，哇，零几年的一首歌了，《离线留言》，当年还是留言不回的哈。 想和着音乐大口吞下情绪，一阵烟啦啦啦，在某个里面啦啦啦，看离线留言啦啦啦，我并没有哭却滴下眼泪，一整天啦啦啦，你翻遍世界啦啦啦，空口空留星星，第一次第二次已经够 要公开演出来博取关心，只想和着音乐大口吞下情绪，一整夜啦啦啦，在矛盾里面啦啦啦，看历史留言啦啦啦，我并没有哭，却滴下眼泪。一整天啦啦啦，你翻遍世界啦啦啦，狂扣狂留言啦啦啦，谢谢你让我。 线留言， 就好像是好多年前那些集了，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微信，就算有微信也不能把微信挂网上，在网上能够跟别人对话的方式就是 QQ， 没错， 对， 然后就会发现说对方一直就不上线了， 对，或者说有时候有宿舍断网，你知道吧， 对， 我就接收不到信息了， 对， 我要再看到信息，那个离线未回复的留言是第二天， 很多时候也是对方把你拉黑了，我遇到过，就是你好像怎么留，对方怎么总是离线呢？后来发现对吧， 啊，删了， 已经不在线了啊，不像现在这个你在微信上面想要去留言的话，对方还能给你回复一个，对方已把你拉黑，更直白一点啊，不用这个过分的等待。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的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已读不回，然后我们又收到了小作文啊，这个关于洛凡依晨的这样的一篇小作文，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种情绪上的一些内容啊，怎么样去迎合对方，我们就不全文读出来了，但是大概我能够体会到一点，就是发现说两个人在进行一个互相的这个交流跟留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迎合对方的一种情绪，对方可能讲了一个笑话，我们这边一定要几个大写的哈哈 哈送过去， 对， 才觉得是对方的一个尊重， 是， 就好像最后临撤你不给对方发一个特别符合当下情境的表情包，你觉得不对， 对， 那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就迎合这种情绪达成一种共情跟共鸣是比较难的，所以干脆就不回是吧， 哦，是这样的， 哦，这个电影好棒啊，或者发过去一个你听这首歌好好听啊，对，我觉得很普通嘛，干脆就不回你了是吧， 那你试一试，你来说这首歌很好听，我们来听一下， 来听一下，哦，这首歌很好听，哎，我们来听一下，没有反应，这首歌就叫普通啊， 看左边， 所有位置都像一场空，如果说你也曾觉得我很普通，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无数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扑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不为命运吹动，哪怕有一万分之一也往前冲，在路的尽头，一场雨后等待彩虹。

李子婷带来的一首歌曲《一万次相遇》， 他的普通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完全听不出来。 嗯， 而且我觉得 他的国籍， 没错，而且他的声音就是挺，不能叫复古，也没有多复古，但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我觉得声音放在那会儿也特别的合适。 就是啊，毕竟人家还真的很年轻， 不一样的成熟感哈。嗯，对，很年轻，但是声音永远不会让你觉得稚嫩，嗯，啊、还是很棒的。 人家走的是大 vocal 路线嘛， 大 vocal，、嗯、大 diva。 一万次相遇来自李子婷， 没错。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哈，大家的留言。我这边看到有听友说，什么情况下你会已读不回？说点赞、拉票，通通不回。 这种事情，嗯，如果是自己家里的群，为了自己家娃， 范围小的亲属群 可以，嗯，经常出现不认识的 啊、这个， 我们家哪个亲戚家的同事 啊，这个 孩子， 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我还考虑一下，虽然关你关系也不是很熟吧， 您管的也太宽了， 可不是 哈、啊。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张强，曾经的大迪瓦大 vocal， 现在走小女生路线， 对，一样会潇洒。 人就是没有什么的时候特别想拥有什么、嗯、刚才我们说李子婷年纪轻轻想要做大 vocal 哈， 对， 然后站在这样的一个大 vocal 的资历啊，这个年龄段啊哈、嗯、我们的张强唱了一首李子婷年龄该唱的歌， 对，嗯，居然在听到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初出茅庐， 对，高中生哈，在什么金鱼池旁边啊，在鱼缸旁边做着少女梦啊， 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嗯、可能我不知道张强是不是现在的心境又放下了许多， 嗯， 或者可能也是在模仿，因为毕竟现在复古风再次的这一次返回， 嗯， 然后想要去跟之前一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 要做切割， 但是 其实现在还挺流行你做跟之前一样的自己。 我们已经又回去了。 对对对，所以谁再给我发张强这首歌你听一听现在改变怎么样，已读不回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是关于电话的，对，这是一首老歌了，当年后街男孩 Black and Blue 那张专辑当中的 The Call。 About the call that changed my destiny. Me and my boys went out just to end up in misery. Was about to go home when Miss She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I said, hi, I got a little place nearby. I wanna go. I should have said no. Someone's waiting for me. When I come, I go up and say, listen, I'm sorry.Wanna tell you don't worry, I will be late, don't stay up and wait for me. I say again, you're dropping out, my battery is low. Just so you know, we're going to a place nearby. Gotta go. Now 2 years gone, nothing's been won. I can take it back, what's done is done. One of the friends found out that she wasn't my only one.From inside, she's not by my side. Just because I made that corner line. I'm sorry, just wanna tell you don't worry. I will be late, don't stay up and wait for me. I say again, you're driving out, my battery is low. Just so you know, we're going to a place nearby. Gotta go. 从头到尾唱下来，可见你有多么爱这首歌，以及你听过多少遍。 他们的几乎所有能入耳的歌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是记忆。 你想磁带都是听卷了多少卷儿？ 对，是听磁带的。 对对对。 而且就是刚才这个旋律一出来，我就说你不能说它土，但是一听就是20年前的东西。 但是就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边当时成绩好像是最好的之一， 是吧？ 制作人我们都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全是男生组合、女生组合的时候，他们是绝对独霸这些流行音乐榜的。基本上背后都会出现一个超强制作人的名字，叫做 Max Martin， 麦克斯马丁。他到现在依旧是所有的制作人当中，他做的曲子拿榜单 number one 最多的。就由他操守，基本上出来你甭管土不土。还都有好多人去听，哎，所以真的是这样的。 就刚才我们说非常用力的那个表现力和咬字，现在来听我们还觉得哎呦很带劲儿。 哎，包括那个谁给他设计的那个，他一方面是刚才这首歌我们能听到他们奇怪的咬字，Justin Timberlake， 贾斯汀·蒂姆雷克，然后就是超级男孩当中的那个主唱， It's gonna be me、 哦、 那个 A 本来是 It's gonna be me、 哦那个、设计的 It's gonna be me 也是 Max Martin 的设计 对对 所以他有一个习惯除了从音乐上的自己一个调整之外就是像你说的咬字夸张、 嗯、 啊，对然后就是很有趣的过去的一种展现的方式但是我们离那个年代已经远了然后包括像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就是、嗯、哎，假装自己电话信号不好好像我们现在打电话都少了很多而在回顾那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已读不回的方式因为有电话追着大家不太愿意说长条的一个短信让对方已读不回、 嗯、 所以特别流行当年的一个技巧是什么就是把手机电池抠了、 哦、 每一次打过去的时候 在服务区 你都会发现这完全不在服务区哎，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当年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奇奇怪怪的招数 对对 对, 对 然后什么电影电话当中还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梗、 嗯、 对不对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叫做爱我恨我来自于福克斯 你爱我或是恨我只为图一个结果飞扬的战火留下斑驳急于表达着自我世界充满暴力太多问题别逃避牵扯着我和你想回到孩童时代让纷扰远离如果解决所有问题简单像是一加一那些琐碎如同家常便饭还不足以升级成无止境的闹剧谁在为谁包庇尽管难断家务事难道这其中没猫腻但事实本身并非如此却表达不清楚只要结果来得舒适要公道前来主持都 say no 猜不透不同人有不同方式几重奏几人够给我落魄时的方式说你爱我或是恨我只为图一个结果飞扬的战火留下斑驳急于表达下自我世界充满暴力太多问题别逃避牵扯着我争议费尽心力争口气一身坦坦荡荡跨跨看看框框架住我莽莽撞撞走的起伏跌宕曾痴心妄想收复一片汪洋、yeah.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等他压就会无错必要时选择沉默沉着迎来崭新的振作你说恨我为恨我那就选择远离总怪我笨拙是自作但请别胡言乱语说你爱我或是恨我只为图一个结果飞扬的战火留下斑驳急于表达下自我世界充满暴力太多问题别逃避牵扯着我和你想回到孩童时代让纷扰远离想悲伤还原因果真相论功过日月点亮就连呼吸都很勉强没有机会分享悲伤还原因果真相论功过日月点亮就连呼吸都很勉强你爱我或是恨我只为图一个结果飞扬的战火留下斑驳急于表达下自我世界充满暴力 我或者恨我，你都回条信息啊、 嗯！别已读不回呀！ 你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庆功酒，唱庆功酒的时候真的是帅惨了的福克斯啊！爱我恨我， 没错。这个今天也是跟各位聊完了以后，发现说大部分这种已读不回的场景基本都是一样的， 嗯， 对吧？也是确实，我们生活现在由于这些通讯工具的便利，导致了有太多信息会蜂拥而至， 嗯， 而不是说我们原来就是一连线直接就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怎么样去解决，或者简单的情绪的沟通，那可能确实会导致说有些时候信息一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爆炸的，只有当中一部分被处理掉。 嗯，所以今天很多人找到了共鸣。 对，只要自己我是觉得开心开心就好啊，自己快乐也是 OK 的，然后对方如果觉得说心里面可能哎，为什么你不回，我就多追加一条，其实这边也能收到 get 到你的点哈。 是， 好，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魏如萱，叫做你啊你啊，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这样的一个周二，我们感受一下秋天给我们带来阳光的舒适，好不好、嗯、希望各位今天下午一切顺利，明天我们将这个邀请苏运营会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呀，期待一下明天的主题是苏运营的午餐音乐会。 哎，午餐怎么来、嗯、音乐又怎么 听，吃什么喝什么， 明天来期待一下、嗯、好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坚纯， 明天再见，拜拜。 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啊，面对面看着彼此。